秋夜，送客枫叶荻花秋，瑟瑟出人下马客在船。曲酒欲一舞，管弦醉不成欢餐，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。琴声暗问弹着谁，琵琶声停欲止。与春相见遥相见，天就回荡重开眼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又抱琵琶半遮面。转轴拨弦瑟两声，未成曲调弦又轻。弦弦掩抑声声思，思诉平生不得志。低眉信手徐徐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轻梦满年莫浮雕，初为你唱后留遥。 我挽琵琶倚，叹息又闻此语重，且记同是天涯沦落人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我从去年此地经，这句我凭寻阳唱。浔阳地僻无音乐中虽不闻丝，竹声初惊喷江滴滴湿。黄芦苦竹绕涧声，其间淡暮问何物，杜鹃啼血月爱明。湛江花照秋月夜，望望却旧海，独倾起舞山歌与村笛。欧阳昭札难为听，今夜闻君琵琶语，如听弦月而暂明。 江州司马青衫湿。